林六幺不知道该说什么好，他甚至不知道池小池是在什么时候在自己身上偷偷揣了把刀。林六幺想起初入世界时，池小池打算开车去对杨白华的丰功伟绩，他还一度怀疑过池小池是不是有暴力倾向。想到这里，林六幺向他确认， 如果有必要，你真的会下手？ 池小池反问道， 为什么不呢？ 林六幺默然。林六幺还记得自己第十个宿主，也即池小池的前任，在第一次执行任务时，他进入了一个直男的身体，碰上了一个将爱他就去强暴他的脑残思想贯彻到底的渣子。在读到剧本后，老师下定决心不能失身，用他的说法是，我还没谈过恋爱呢，不能就这么交代出去了。然而当渣工要霸王硬上弓时，老师怀里揣着把水果刀还下不去手，指着嗓子喊救命。最后还是零六幺出面把渣工给打晕了。事后零六幺问他， 你不是有武器吗？ 老师都快哭出来了。零六幺把这个问题拿出来问了池小池。 人？六老师，你是说刚才睡觉的时候鬼似的站在沈长青旁边的那个东西啊？